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12月20日和2018年1月12日，美国科幻巨制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分别在北美和中国上映。这部影片在烂番茄上的大众评分达到89%，比《星球大战8》高出37%，深受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知名媒体的赞誉。有著名影片人评价，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全新升级，并没有打怀旧牌或者是单纯依靠 IP 知名度，而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幽默有趣。没错，这部影片就是《勇敢者游戏》的翻拍版。原版《勇敢者的游戏》上映于1995年，随后被引入中国内地上映，而后呢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故事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里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那么这部影片您看过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电影就是来自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这部影片是由乔·庄斯顿执导，罗宾·威廉姆斯与克罗斯滕·邓斯特、邦尼·亨特主演。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晓我们将永生难忘。我为你走遍千山万水，踏遍艰难险阻，成为了英雄，拯救了你的王国。爸爸，醒醒，你又把我搞混，成为公主了吧。这些场景呢出现在2011年罗宾威廉姆斯带女儿去某游戏公司给《塞尔达传说》系列最经典作品《石之笛》拍摄的宣传广告。罗宾威廉姆斯这个众所周知的电玩迷，从1987年开始就是《塞尔达传说》首作的重视崇拜者，甚至呢将2年后出生的女儿命名为游戏主人公塞尔达公主。而广告宣传片中那位踏千山行万里的勇士，自然就是闯迷宫、收道具、打败魔王、救助公主的勇者林克的代言人，父亲罗宾·威廉姆斯。罗宾·威廉姆斯喜欢游戏，凑巧的是他也主演过游戏为主的美国科幻影片《勇敢者的游戏》。影片中的朱曼记就是一种游戏的名字，玩这种游戏的人希望把真实的世界抛在脑后，沉浸在一个奇幻世界里。游戏一旦开始，不管发生什么都要遵守游戏规则，把游戏做完。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勇敢者的游戏》。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记游戏棋，将他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 两个人一起玩起了竹满机。可是骰子一惊之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吉奇。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告诉我是谁治了我或者是爸。 是他。 啊！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艾伦，爸爸，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不，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你是 Alan Parrish。 对，你们是谁？ 我们住在这儿。 我爸爸妈妈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听了小女孩朱迪的话，艾伦激动地跑了出去，却正好遇到了开车驶来的警察卡尔，而他曾经也是艾伦家鞋厂中的一名员工。 别站在我的车上，请下来走便道。 现在是哪一年？ 这是辆新车。 不，现在是哪一年？ 是1995年，你不记得了？ 95年。 你有身份证吗？你准是在人猿泰山的一次旅行中把身份证给丢了。 16年了。 你是本地人吗？ 我原来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九曼吉。 啊，在印度尼西亚维和部队。 卡尔本特里做鞋 的。你们认识他吗？ 他是我们的叔叔。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嘿，走开。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嘿，嘿，走开。哦，猴子，猴子。 他这没毛病吧？哦哦，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启动了卡尔的车。 站住，停下来。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皮特也只好陪艾伦一起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并且见到了一个守候在那里的老人。 你知道不知道这鞋厂出了什么事？ 倒闭了，跟其他的工厂一样。外边很冷，来杯咖啡吧。 鞋厂怎么会倒闭呢？ 艾伦离家出走以后，山姆倾其所有想把儿子找回来，他付出了一切，时间、金钱，他不再工作了，变得麻木不仁。唉，山姆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拿着吧，穿那个你会被冻死的。 谢谢。我爸爸妈妈还在吗？ 我常去看他们。 真的？ 他们在阿丹姆斯大街。 实际上，艾伦的父母已经去世，所谓的亚当斯大街只是他们的墓地的地址而已。看着父母的墓碑，艾伦悲痛不已，而触景生情的朱迪和 Peter 也说出了自己父母意外死亡的秘密。然而就在这时，艾伦几人发现因为毒蚊子的出现，镇上已经有50多人陷入了昏迷。于是朱迪和 Peter 要求艾伦把游戏做完，但艾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此 Peter 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朱迪，他不会帮助我们的，他害怕。 你说什么？ 你害怕？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咱们把主曼姐拿到卧室去吧。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过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五分钟。 那你决定帮助我们了？ 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害怕。 皮特，你还真有办法。 这是激将法，爸爸总是这样对付我的。 准备好了吗？艾伦好了吗？ 好不了。 就这样，朱迪和皮特重新开始玩游戏，但是朱迪掷出骰子，游戏却毫无反应。 我再试一次。艾伦没反应。 不，没有轮到你。 没错呀，我先治的，后来皮特治了两次，因为他治了双点，现在该我了。 你看，这两个棋子是你们的对吧？那两个是谁的呢？这个像是我的，这仍然是我在1969年开始的那盘游戏，我不得不玩下去。该掷骰子的不是我， 是谁？ 萨拉·怀特。 为了找出莎拉，艾伦带着朱迪他们来到了莎拉过去居住的老房子。 他以前就住在这儿。 看着这房子就害怕。 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门廊上玩，他肯定已经不在这儿住了，也许嫁给了比利。咱们还是 走吧。至少问一下，也许他知道萨拉在哪儿。 他是算命的，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说得对，我记得以前这门廊很大。 谁呀？劳驾问你点事儿。 你们预约了吗？ 没有，我们在找一个人。 喜瑞娜女士现在不会客。 也许你能帮我们。 什么事？ 我们想找一个以前住在这儿的人。 我从小到大都住这儿。 你一定认识萨拉·怀特。 你们找萨拉·怀特干什么？ 萨拉？ 不，我已经不用这名字了。 萨拉·怀特。 你要干什么？ 26年以前，你和一个男孩玩过一种游戏，发出鼓声的游戏。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那个男孩。 艾伦。 艾伦的突然出现，吓得莎拉昏了过去，于是艾伦只好把他抬回了朱迪家。但是当苏醒的莎拉看到那盘游戏时，又吓得惊叫起来。 哦天哪，不 绝不绝 不 绝 不绝不用了2000多个小时看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原本都不存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的幻觉，你突然变成了一股烟消失了，无影无踪。看我 的确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不，那不是真的，是你爸爸杀了你，把你砍碎埋在墙里。 好了，萨拉，别胡说了。我爸爸能杀我吗？更不用说把我剁成块了。 26年前，咱们开始了一个游戏。现在，咱们得坐下来把它玩完。现在该轮到你掷骰子了。 不， 玩下去算了。 哦，不， 把骰子交给我。 哦，天哪！ 你就回家去吧，不愿意玩就算了。 谢谢你，艾伦。 在莎拉伸手递骰子的时候，艾伦及时移开了手。 哦，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这是在丛林里学的，你慢慢就习惯了。 艾伦，我始终认为你是个幽灵。 接着快念出来。 长得又快又急促，小心别让他捉住。 还没等莎拉念完这段话，一些可怕的藤蔓已经开始在房间中蔓延，而 Peter 也险些被一朵有毒的花朵吞噬。这一下，惊魂未定的莎拉更加排斥那一盘游戏了。 艾伦，我求你了，玩这个游戏已经毁了我一生。 毁了你一生？ 是的。 待在丛林难回家，骰子要等5和8。 当时我年纪太小，你突然不见了，一群蝙蝠一直把我追到大街上，我害怕极了。我对不起艾伦，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是那样孤独。 我也一样，整整26年。 我也是。 不要紧，萨拉，我们也很害怕，只有玩完这盘游戏，这一切才会过去的。 如果我陷里面怎么办？ 不会的，因为我一直要玩到底。 我也玩到底， 我也玩到底。 来吧，萨拉， 求你了。 早就知道今天要倒霉。 放心吧，保证不会出事。无论出现什么东西，一定要镇静。 在大家的鼓励下，莎拉终于再次掷出了骰子。 野蛮猎人已出现，老鹰躲在小鸡前，老鹰落在小鸡前。 是什么人？ 冯佩尔特。 随着一声枪响，野蛮的猎人范培特开始追杀艾伦。恰巧在这时，艾伦被警察卡尔抓进了警车。 说说是怎么回事，你全知道对不对？可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卡尔。等等，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卡尔？我还知道你以前曾经在巴黎市鞋厂当工人，人们管你叫鞋佬。 鞋佬，没错，我确实在那工作过，直到老帕尔什把我解雇了。 解雇？ 是啊，本来我可以有一番作为，能让这个城市名扬天下。 用你的鞋？ 不错。 卡尔，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你报什么歉？ 我是艾伦。 艾伦的话一样吓到了卡尔，而就在这时，艾伦得知了范培特劫持莎拉等人的消息。不过好在三个人机智逃脱，并重新在老房子里汇合了。 这回该我了，我肯定能找到解破的办法。可能。陷阱就在你脚下，地板瞬间变流沙。 说着，艾伦便一点点地陷进了地板。 抓住我！ 不要用力挣扎，保持镇静，保持镇静。 我很镇静。 艾伦，抓住！ 抓住了，拽，使劲拽！ 别慌， 使劲， 别慌。 就在莎拉设法拉住艾伦的时候，机智的朱迪立刻掷出了骰子。随着 Peter 的尖叫声，一群可怕而巨大的蜘蛛一点点地朝他们爬来。最后 Peter 拿起斧子赶走了蜘蛛，但是猎人范培特却突然出现了，并拿枪对准了正准备掷骰子的艾伦。 不许动，举起手来，站起来，手里拿的什么？ 扔掉它。 在范培特威胁艾伦的同时，艾伦掷出的骰子也一点点地向楼下滚去。 你完了，快跑吧。 不， 你不害怕？ 我怕极了，可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 你终于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临死之前不想说点什么吗？Jumanji。 什么？勇敢者的游戏。 说着，艾伦掷出的骰子停止了滚动，他的棋子也正好到达了终点。艾伦和萨拉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26年前。艾伦和莎拉把朱曼吉棋扔到了河中，回到家里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在另一处偏僻的河岸上，朱曼吉正静静地躺着，等待他的下一位玩家。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本片的英文名叫做朱曼吉，是指一种儿童棋盘游戏。玩游戏的人按照骰子上的数字往前走，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的基础。不过，罗宾·威廉姆斯最早的喜剧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给罗宾·威廉姆斯讲过很多有趣的笑话，这些笑话令罗宾·威廉姆斯的父亲无地自容，却使罗宾·威廉姆斯捧腹大笑。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